查明米金犯罪真相，全民族特别调查委员会地方本部发言人2月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2月9号是穷凶极恶的维新独裁者朴正熙逆贼同美国缔结的南朝鲜美国行政协定生效有50年的日子。南朝鲜美国行政协定把美帝侵略军霸占南朝鲜加以合法化，在刑事审判权、土地及设施使用、税金义务及出入境管理等各领域向侵略军赋予无限制的特权地位，默认侵略军的野蛮犯罪。它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卖国协定，是强盗而奴役性的现代版奴隶文件。今天世界上有美帝侵略军驻扎的国家和地区不少，还存在着一些有关驻扎的协定，但是像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那样随心所欲出入南朝鲜，任意使用土地和设施，犯下种种罪行和非法行为，也未受到任何处罚，无恶不作的地方唯有南朝鲜。由于这一屈辱性行政协定的制造而生效，美帝侵略军在南朝鲜享有无限制的特权，一直成为无所不为的支配者，而且给人民强加了不可容忍的不幸和痛苦、灾难和耻辱。甚至美国公然露骨地向南朝鲜投入活性炭疽菌和基卡病毒等生化武器，肆无忌惮地进行足以灭绝全民族的反人道细菌战实验。但是南朝鲜傀儡集团哀求美帝侵略军永久霸占南朝鲜，并拱手提供给他们莫大的血税钱，还极力策划在今年内强行部署那侵略性质的萨德。更令人愤怒的是，最近美国为此强盗般的美国南朝鲜行政协定还嫌不过瘾，竟然强迫南朝鲜傀儡集团同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9个国家缔结多方驻军地位协定。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应当坚决果敢地奋起投入，立即废除行政协定等各种不平等的协定和条约，迫使美帝侵略军撤离南朝鲜，埋葬亲美卖国逆贼集团的斗争。